阅读加我一个。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云台剑客燕普气坏了，无量天尊，王爷，休听这老匹夫一派胡言呐！您听他说的多好听哦。是打探铜陵的生死，并不反对剑山。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是那么回事吗？你是官府派来的，你还瞪眼说你不跟他们是一回事，谁能相信？你本身就反对了剑山，你还大言不惭，说什么我们双方友好，真是欺人之谈呐！王爷，这条老狐狸无论如何是放不得，来人，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。云台剑客燕普在山上地位极高，举足轻重，他说话是有分量的。说完之后再看英雄队中，腾腾又窜出两人来，双双赶奔桃子下，一个提双刀，一个拎着双斧子，并不答话，是左右夹攻。桃子侠也没工夫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，一看一个40多岁，一个50来岁，这俩家伙能耐还行吧，有把子力气。老侠可知道今天有理也讲不通了，晃手中宝剑在这迎敌5-6个照面，耳轮中就听见把左边这位膀子给卸下来了。这膀子落地之后，那手还动很，那神经还没死，把那位疼的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右边这个主一发愣，脚着肚皮底下凉飕飕的，噗一宝剑把右腿给削断，扑通躺下了， 你看两条腿在那站着，它平衡啊，短了一面它失去平衡，不躺下等什么？又是一阵马乱，人们赶紧过来把俩商号抬下去了，拎着胳膊捡着那条腿，这玩意儿这零碎不能丢啊，满地都是血迹。别的人一看这老匹夫太厉害了，刚想过来，燕普说谁也别动，谁也别过来，我的。云台剑客手晃拂尘过来了，桃园，今天你巧露手头不错呀，连伤了我们四员大将，行，够个剑客的身份，不愧叫谭笑龙君。哎，桃园，来来来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贫道陪你走几趟，你有能耐摘我点零碎，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心服口服。桃子下一看，燕普的功夫那在武林之中是一流的，慢说是自己，就是乾坤八大名剑，江南八大剑侠，四大剑侠随便拉出一个来也未必赢得了燕普啊。就凭他们爷仨能闯得出剑山去吗？连天王殿也出不去。桃子侠一看燕普过来了，敢伸手吗？不敢，心里跟明镜一样，我十二个捆成把也不是燕普的对手，我何必当众丢人呢？老头想在这儿乐了，啊，燕老剑客，你想跟我伸手，我不能跟你伸手，为什么？你们人多势众，我砍伤了四个，你们上来八个，我宰六个，你们上来十二个，你们轮番作战，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？好嘞，不让你们费事了，抬来来来来来，把宝剑一扔，回头跟凌元陶秀说，把棒扔了，扶马捆吧，这才叫光棍。光棍不吃眼前亏吗？那一动手也得趴下，那多栽跟头。燕普瞪着大三角眼睛，心里说话：行，行行行行行，这老家伙真够狡猾的。还说了大话了，还不栽跟头，不愧是个侠客。燕普一回头，啪！人们往上一闯，把爷仨麻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。凌元和陶秀还有点不服呢，心说话：师傅，别，你老糊涂了，就这么乖乖的背擒了，为什么不打呀？杀死一个高本，咱俩赚一个，这有多委屈？但是老人家的话不敢违背，只好乖乖的背擒。绑上之后，燕普转身问英王：王爷，还不降旨把他们三人立刻处死？英王是低头不语。什么原因？这个英王这人不错，他不是一个暴君，他要是心计非常重非常狡猾的，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另外英王富昌啊还挺爱财， 你说跟这个桃园处的这么好，说个变脸就变脸，怎忍心降旨把他们爷仨杀了呢？再这一说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。那个天险庄就在江对岸，那个地方十分富庶，英王早有心的把那吞并窃为己有，那家握住绵江多大的力量，可始终呢没达到目的。有桃园在着，你管真的假的，表面上是朋友互相照应着，起码他不是敌人。真要把桃园爷仨这一宰，天险庄还能归建山吗？立刻就得投靠官府，要跟官府同心协力攻打建山，的确是大大的不利啊。所以英王呢仍然是举棋不定，是杀呢是怎么地呢，他心中犹豫。正在这时，上官雷、上官峰、绝命书生张文礼都过来了。王爷别犹豫了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对这种人您没什么怜悯的啊。当然您的心意我们清楚，您舍不得天险庄，咱再想办法的，把他杀了之后马上集合弟兄渡江过去，天险庄用武力占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您别对他抱着什么向往的事情。大伙这么一说，英王没办法了，心说大伙都这么讲，我要不杀我就得罪了大伙了，我还得倚靠着这些人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脚一跺，哎，也罢，拉到外面乱箭穿心，射死，打他，把爷仨推出天王殿，殿里的人也不能吃喝了，全都到院里了。英王让人搬了把椅子，坐在天王殿门口，在这观看着，就把这爷仨吊到天灯杆子上了。天灯啊，就是院里悬的那个灯，因为它高，所以叫天灯。在这天王殿对面一拉溜，12根天灯杆子，就好像那旗杆似的，根都挺粗，有夹杆石，那气死风灯可以用绳把它拽上去，就这样把这爷仨高高悬挂在天灯杆子顶上。燕普又调来50名弓箭手，全带着透甲锥、狼牙剑，一字排开，预备，啪啪，扣上弓弦，把箭打好了，准备，唰，50张硬弓全扬起了头，对准了这爷仨，再发一句话，乱箭齐发了就。单说这爷仨高高的在上面挂着，低头往下一看，完了。桃园心中也一阵难过呀，桃园明白，一进建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来无回，故此委托我兄弟你滚对我家里多多照看，但是呢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结果这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。我死死的屈，屈到什么地方，我被人出卖了，始终这个谜我没解开，究竟公馆里边和我身边左右谁是奸细，谁向剑山提供的情况，谁泄的密，我不知道啊，为此死也闭不上眼睛。倘若 我要能活着回去，或者其他人活着回去，把这件事情告诉年钦差，让他好好查一查，要把身边这个敌人抠出来，这可是至关重要的。可惜我死了，做不到这一点了。想到这一点，燕普那块把手往上一举，刚要喊射，没等喊出来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妈，剑下留人，先别射！”这一嗓子好像巨钟相似，嗡嗡带着金属般的回音，众人全愣了。顺声音观瞧，从朝门那儿进了一伙人，这个人是边跑边喊，背后带着四个家人，在前面走了一人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的脸庞，花白的胡须，大汗淋漓，是气喘吁吁啊。剑山的人都认得他，只是被请的这些人不认识。英王一想，这谁呀？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等看清楚了，英王赶紧站起来：“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三弟，三弟哎，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？先别射，先别射，别射，别射，别射！”边说边往前跑，跟来人四只手握在一块儿。就见来的人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给英王施礼：“二哥，二哥一向可好？小弟给您问安了。老三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老三，你怎么老不来看我？我想你啊！头两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。哎，你果然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二哥，您不必难过，您想我，我也想您呢。我二嫂挺好吗？啊，托夫托夫挺好。我侄女们都挺好吗？啊，好。哎，三弟啊，我弟妹挺好吗？嗯，我一家人都不错，那就好。来来，快快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。说话间，携手揽腕，把来人接近天王殿。军师彦普，大帅谭天，副军师战殿将军，有头有脸的全都过来见这位三爷。那位说，说了半天来的谁？谁？这人可了不起，江湖人称神枪镇八方，姓段，叫段登，段洪亮，段三爷。咱们在说前套《铜林传》的时候，曾经简略的介绍过这个人，他是段家庄的庄主。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样，天险庄、段家庄、剑山这仨地方是鼎足三分之势。这段家庄啊，广大小船只上万只，光庄客水手也不下万人，要讲实力不次于天险庄。这段三爷手下光徒弟就能有五六百，那可以说实力雄厚啊。但段三爷跟英王交情莫逆，冲北磕头，八辈结交，英王是老二，段三爷是老三，三爷三爷是这么论的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说这个英王富昌带着王妃 从北京偷偷的出来了。为什么离开北京？他心里不忿呢，觉着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应该是我的，我爹是顺治啊，我是长子，为什么我爹废长立幼，让我兄弟康熙继了位，没我的事儿？他为这个事儿，他不服气，但呢，又怕遭毒手，后来带着王妃，隐姓埋名，青衣小帽，偷偷离开北京，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。他总想着找一安身之处，竖起大旗，然后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跟康熙辩理，或者把康熙推倒取而代之，该我的江山我还夺回来。他是这么想的。那么容易吗？受的那个磨难呢，遇到那个困难呢，那简直数不胜数。后来也该着他倒霉，王妃夫人怀孕了，要生孩子，数九隆冬哪儿生去？哎，误走段家庄，就是段三爷他们家。段三爷家有钱呢，那门洞可以避风，所以富昌呢跟门上人说，说我夫人呢要生孩子，你看怎么办，冰天雪地的，借您这门洞啊使用使用。家人不干呢，那都没听说过这生小孩跑门洞这生了，像话吗？后来这个事儿段三爷知道了，出于怜悯，把富昌和王妃接进去，腾出房子，找来接生婆，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下这个小女孩就是英王富昌的长女，她有仨闺女吗？这母女才保住性命，故此富昌对段三爷感恩不尽。当时呢，富昌还没敢说实话，他就说自己啊是个读书人，到四川这儿来投亲戚，结果呢没找着亲戚，现在遇上困难了。段三爷一看这个人长得挺好，说话也挺斯文，而且带着家眷，肯定不是坏人，就把他留在家里了。正好缺个账房先生，就聘富昌做了账房先生。你想，富昌在这个处境下好容易找了块安身之地，老婆又在这生孩子坐月子，他能不好好干吗？因此接手之后表现得出色呀，段三爷大喜，长期把他留下了，越处越亲热，越处越近乎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，最后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。三爷就管他叫哥哥。在八月十五赏月的时候，富昌贪杯了，喝多了，面对一轮明月，眼泪掉下来，做了一首诗。他心里的满腹的牢骚，段三爷这才察觉他不是等闲之辈。一问他的实话，富昌哭着把身份讲了，我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段洪亮大吃一惊啊，闹了半天，这是一国的亲王啊，这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呀，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后来问富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富昌说，我离开北京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现在回去我也得掉脑袋，根据我们宗族的规定，不请指定夺皇上不允许，不能离开北京，我偷着出来的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，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。兄弟，咱俩磕头一场，你能不能帮帮哥哥的忙，